好，大家好，今日是8月26号录嗰阵，就星期六，欢迎大家收听《望向编辑部》，我是家产生， 我是许留山， 我是真 BC， 我是马来根， 我哋仲有一个隐藏咗喺背后监听嘅社长 Raymond Wong， 系 啦 ，Raymond Wong， 系啦， 系， 咁今日有几个题目嘅，第一个题目啊，梗系新鲜滚热辣。呢、这个澳门啊，天鸽杀到吓、天鸽天灾，咁搞到成个城瘫痪啊！啲垃圾堆满街啊，又断水断电啊！我到今日都，我哋喺加拿大呢边都听到啲新闻啦、啊，又话有人打去电台话顶唔得好耐啦，星期二嘅风又杀到啦。咁相信 严格嚟讲，就话个风就听日到会开始。嚟到香港先，跟住再下一步就星期一到应该会可以去到澳门㗎喇。 哇，但係劲唔劲呢呢、这个风即係收到嘅消息。 呢、这个呢就唔係即係啱啱嗰个天鸽係真係台风㗎嘛。呢啲即係话熱嚟緊嗰个係熱带风暴囉。即係所以嗰、那个、可能路线差唔多，但係嗰个威力呢就冇咁大啦。不过但对于依家千疮百孔嘅澳门呢、都未嚟到应该都先脚软㗎喇，都真係。 係。 系啊，同埋我哋睇翻咧，我哋香港即系可能话打八号风球去到10号嗰日咧，即系我哋见到嗰边嘅消息咧，一开始其实都冇讲到咁严重咁夸张，即系可能都系只系见佢哋停咗电啊，或者可能知道佢哋水浸浸得好劲咯， 即系未到话成个城瘫痪，而家就变成咁啦， 依家就真系变成咁啦，即系出动到解放军嚟帮帮手嗰只， 但佢哋 咁你 觉 得 系咪？系好，你 讲家阵。你觉得系咪夸张咗先？即系系咪叫解放军出动，咪夸张，还是系属于即系小题大做啊？还是真系需要解放军？如果你 即系咩事？ 我觉得需要，我觉得需要，因为 我都咁睇。 佢好似系得六十几万常住人口嘛，咁同埋消防员啊，我谂消防员、警察都系比较有限嘅，咁细个岛仔，即系咁。即澳门街就澳门街，因为我以前就有个堂姑妈就喺澳门嘅，咁我就喺澳门真系住过四个月啦，就系咁样，即系了解唔系好深啦，但系都住过四个月，都识少少地方。咁澳门真系好细嘅，同埋点讲咧？佢 四个月够你熟晒噶啦，已经系。 我就想讲系真系够我熟晒，我以前即系吓，而且澳门同香港唔同之处咧，就系、除咗你去氹仔咧。基本上咩地方你都行到嘅，即系你即系喺中区嗰啲地方都系行到嘅。你唔嫌辛苦嘅话，咁我想讲话其实咧，佢成个公务员团队同埋成个即系政府啊啲 public sectors 咧，真系同香港差好远，即系啲质素低好多，真系你会感觉到佢系哇咁 hea 嘅。之后嗰啲人即系咁我系讲英文喎，之后哇顶，你咪讲紧英文噶老细咁样，即系香港嘅公务员团队系都有即系都有少少口音讲话口音，但系佢哋真系系叻啲嘅，即系你会感受到两个地方啲人咧，香港人系真系叻好多嘅，呢个真嘅。咁你谂下六十几万城市同埋啲人质素又唔算最 top 嗰啲，我唔敢话佢低，咁。你始终都要啲解放军出嚟做嘢，即系清下啲嘢。咁当然我个堂姑妈都有即刻发啲相俾我睇，咁佢就住筷子机嘅，即系都系一个好大旺区啦。 半岛嗰边，澳门半岛嗰边咯， 冇错，都几近关闸嘅，大家都知道啦。咁佢就有饭派有水攞咯，咁佢又住十四楼咁样，又都要成日落街攞嘢，因为冇电咧就冇咩办法啦，真系。咁就係咁囉，之后但係佢就好似就冇香港啲媒体讲到咁大怨气囉，即係佢觉得啊大家都算团结啦，即係啲后生仔都话唔怕臭啊，话我出嚟執垃圾啊，清理街道咁样囉，即係佢就好似冇乜特别大嘅怨气啦咁样囉。因为佢即係我都讲一个心态啦，因为佢就买咗楼嘅，当时就16万嘅啫，90年嘅时候，咁而家变到300几400万，咁佢其实都几感激特区政府同埋共产党嘅，即系我谂普遍澳门人咧都唔会话好似香港人咁样，即系对呢啲叫做左派或者 土共政权有咁大嘅反感咯，我觉得咯，系。 咁样，但系佢话解嗱，我就咁呢个电视睇啊，佢话解放军去到做，又而家就讲到好劲啦吓，有啲人做妹咁做，又话佢哋嚟好啊点点，但我今日睇网上边就话佢哋系造假，咁大家有冇咩消息听到？即系譬如话识澳门嘅人究竟系真啦，真系威武之师啦啊，为人民服务啦，或者系造假咧？喂，有冇听到呢方面嘅真相？ 咁啊，当然啊，搜集咗资料啦。咁我都有朋友咧，就喺澳门嗰边住嘅，同埋我自己平时咧个工作咧，或者可能生意上咧，都同澳门嗰边有合作嘅。咁所以都多去嗰边咯。咁嗰边啲朋友话翻俾我听咧，就话喂，见到真系啲解放军咧，即系入嚟帮手嘅。但系佢哋觉得佢哋喂，你唔需要做咁多咩嗰啲敬咩敬礼啊、集队啊呢样嗰样咁啊，嗱嗱声落去帮手啦，即系唔好花太多时间去俾人影相，即系做呢啲咁嘅影相位咯吓。因为咧，同埋其实澳门嗰边咧，佢哋嗰啲咩消防啊，或者可能佢哋嗰边啲警察啊，同埋呢啲方面嘅配备咧，真系好少嘅。咁啊，所以要解放军帮手咧，咁啊真系无可厚非嘅。 所以佢哋解放军系真系做嘅。因为而家有啲留言啊，有啲谣传话佢哋唔系做啊嘛， 报烟啊嘛喺度，报烟啊嘛，见到喺度。咪但系嗱，即系老实讲，即系吊颈要透透气嘅，即系有时，即系你话佢完全唔做，斋喺度煲烟嘅，咁梗系唔得啦，嗰啲咁样嘅，系嘛？系。不过有啲人就依喺度埋怨就，就系话会唔会系即系一个台风，即系一个十号台风就令到澳门现咗形嗰啲咁样咯？咁你哋点睇咧？即系话，即系顶唔住咯，即系会浸晒啊，会系即系啲设备、啲设施就会烂晒啊啲咁样咧。大家点睇咧？ 从一个 engineer 嘅角度嚟讲，其实咁讲系唔公道噶。 嗯， 因为如果系地下嗰啲drainage system 咧，其实唔系十年八年可以全部改晒嘅。其实即系唔知啊，社长等阵有冇评论咧？其实我哋做 engineering 嘅人知道咧，地下嘢永远都系最难嘅，因为你好多系过百年历史啲报馆啊，嗰啲有啲报馆图又流失咗啊。当然你谂下澳葡政府嘅管理嗰啲水平，计同港英系即系差十万八千里啦。咁当然佢哋以前嘅贪污问题又系好严重啦。咁样其实咁样讲系唔公道嘅，即系你。你可以话佢回归之后做得唔足，或者就系做 show， 同埋冇好尽力咁改善个地下排水系统。但系好似喺即系我之下，我四个月喺澳门住嘅经验就系、是，其实沙梨头同埋筷子基回归之前都系咁样的。即系 可以咁讲，因为已经好，佢啲路已经好窄好成噶啦嘛。其实即系你睇唔出咩好改，其实已经好旧咯。其实嗰度已经系即系筷子基嗰边嚟讲。 是啊，你冇办法，即系有啲嘢你打咗落去咧，你真系要嘥几十年先可以改晒啲管道，唔系咁容易噶。所以如果咁讲嘅话，话因为赤化搞到一个成现咗形咧，即系小弟嚟讲就觉得唔系好公平嘅 comment 咯。 我反而会去睇即系我都同真 BC 嘅角度有啲似，即系你旧嗰啲咧，你都冇办法啦，已经真系喂，其实佢好难喐噶，即系你自己又亲身落场去过嗰度睇过就知。但我就反而会睇嗰啲咧，唔知你哋冇见到新闻报道就系、是、有啲只不过起得年龄嘅楼咧，就啲玻璃咧，即系啲玻璃窗咧系顶唔住会爆晒嘅，嗰个好得人惊喎呢度就。即系我呢度反而 surprise 咗少少， 假公济私咧，即系呢啲嘢，梗系俾啲次货你走唔甩噶啦。 系中国海外噶，佢哋话 吓咩中国建筑啊嘛，嗰档嘢叫啲原水都系嗰香港啲原水都系嗰档嘢做嘅，咁心照啦。 系咁呢啲可以即系批评，但系你话佢啲地下水道系因为赤化咗之后搞到咁样，其实唔公平嘅咁样讲嘢系 好难，因为譬如话我唔识工程。但系我睇住加拿大呢边啲发展咧，吓佢嗰啲新区嗱，如果佢话要将个农地改做住宅区咧，佢要用一年以上嘅时间去铺水管，系好紧要。如果你话你要旧区咧，即系譬如话我嗰度有条街系啲富人区嚟嘅，但系有一次就打大雨，即刻塞咗条渠。 佢嗰条街系有个斜坡落，有个好似 valley 咁样谷上，嗰度浸咗水，结果就要换水管啦。个市政府就决定话要换水管，换嘅时间一节咁换，一个区啦吓，我估大约有几多间啊，1000间屋到嘅区仔啫，有钱大概1000间屋到，佢一区一个 block。一个小块咁做咗3年先至铺得完， 哇！ 先至换晒啲水， 算快咯，算好快， 好快噶啦， 系啊系啊系， 嗰个大约1000户到啦，咁你谂下1000户嘅屋啦，咁我谂都大约等于香港一个屋村咁大，你用3年先换得晒啲地下水管，所以其实嗰个工程系要好慢好慢，譬如话多伦多嘅市政府。大约10年前到就计过佢哋嘅水管要换噶啦，要换嘅时间同埋金钱系要以10年计嘅，成个多伦多嘅地下水管如果要换齐，所以即系如果你话你怪责佢澳门，咁你如果我去过澳门几次啊，见到有啲街道咁窄，如果你话要换水管嘅话，你所牵涉到嘅赔偿啊嗰啲都边个几大剂？ 我谂可能你就系停，即系停咗一段嗰啲马路咧，嚟到换嗰个水管咧。我谂个交通都唔知道会去到边啊。其实你有时 最惨啲铺头会死人嘅， 啊， 系啊，会死人嘅。不如譬如话我嗰边有条街道，有条大街主干线叫 Highway 7，喺多伦多住听过噶啦。咁佢嗰度话要扩阔条路，整条巴士线，整咗3年。佢中间系最富贵嗰节，即系最多有唐人住，最多有钱佬住嘅，比较中产啲嗰节。佢到嗰啲酒楼换一同一个 sport 酒楼换咗4间，冇一间顶得住喺嗰个位，系好大镬。 所以咧， 即系 单 啊，讲 所以咧，仲见到咧最即系呢个风暴带嚟澳门影响嘅时候咧，见到呢个陶杰咧仲喺度出文啦，喺度废噏咧。佢都抽水抽着火水，即系一开波仲喺度，亦摆张澳门水浸啲相喺度，跟住仲喺度玩英式笑话嗰啲咁样。 嗯，佢话 Marco fan， 我谂咗好耐系咩意思？原来马骝饭你想讲系嘛？ 咁啊，真系唔知，即系喺呢啲。 曾 边师你讲，曾边师你讲。 我就觉得嗱，佢又系咁样啦，好似上次。菲律宾间嗰间嘢系咁讲啊，即系少啲费用。佢又系咁样，前边又话曲线啦，后边又系写翻一篇好正经嘅嘢去补镬啦。其实佢次次都系咁噶，即系嗰种，即系佢真系好睇民情嘅，即系睇到哇弊啦，抽过咗喎。咁之后又写翻啲好严肃嘅嘢，即系又扮到好似其实我好重视呢件事啊。前边啲曲线嘅啫，咁样次次都系咁嘅。我觉得呢个人真系好。真系一个文技嚟嘅，只可以讲话佢真系 系，唔系佢仲要佢嗰篇系咪啊？网上涉石人都喺度 share 嗰篇啊嘛，系咪啊？《双城记》嗰篇啊嘛，系咪讲紧？ 系啊，系啊，系《双城记》系咯。 但其实你话澳门系一个城都，其实都唔系好恰当。其实基本上都 系 岛嚟嘅， 系 咯，其实都系基本上一个岛嚟嘅啫。咁你再攞佢嚟同香港比？嗰、那个建设上或者佢嗰个成个结构上系两回事嚟嘅，你冇得咁样比嘅。同埋你见佢篇文章咧，都系暗讽或者你都其实都写到好明啦，即系都系话，近呢十几年或者可能澳门回归之后，就系、是、因为 新移民 其一啦，同埋可能讲系搞好多即系表面上好华地面上好华丽嘅建设，即系。嗰啲威尼斯人啊，即係所謂嘅奧氹金光大道嗰一帶，即係整到咁繁榮，但係其實裡面好多嘢都係唔得嘅嗰啲，即係都係嗰句咯。 可能係發展得太快，佢嘅城市規劃未到，即係嗰個因為譬如話多倫多，我成日用我個區嚟講咧，佢哋係要計嗰個水嗰個量。然之后先至决定，即系嗰个水啊，个地下水道可以容纳几多人，佢先至决定到点样去起嗰个地区咯。但系我觉得澳门可能系话，收咗钱求其其咧起咗算，所以基本上个排水量中间系出咗问题。即系可能澳门可能澳门本身嘅排水嘅量嘅工程上系唔能够容纳到咁多嘢，但系佢已经起咗咁多。 所以亦都可能系一镬过，即系发展得太快，你唔信，好似而家大陆嗰啲城市咁都系咁嘅啫嘛。所以成日听到深圳啊嗰啲，佢哋个 city planning 可能系有问题，但我唔系呢方面专家，但系我系以我自己去观察啦吓。 但我睇咧，但我睇即系嗰啲相或者睇翻当地嗰啲片段，佢哋影出嚟灾后片段咧，你见系水浸嘅其一咧，一样嘢咧，即系排唔到水浸晒成条街嚟其一啦。但系你会见好多咧系吹倒啲树之后咧，即系撬起晒啲马路啊，烂晒啲咁样。系咪其实佢个城市系遇即系冇遇到抵受到咁强烈嘅风暴咧？即系预计唔到啲嘢，所以先会搞成咁咧。 其实好多城市都系咁嘅，唔止佢嘅。即系以前我哋 Brisbane 都试过有2018年1月咧，都系好似澳门咁嘅。啲地下停车场咧就入晒水嘅，同埋都有试过有啲 shopping mall 嘅嗰啲大门系冲断，系冲开咗啊！即系啲水好似砰砰声咁流落嚟。咁当然可能我哋咧就啲吸排水就做得好少少嘅，即系比澳门好少少，因为西人地方就。会计算即系点样整个吸排水 system 咧？其实咧就系、是、我哋有一种叫节点流量啊。你每个节点就系每个 block 嘅嗰流量系可以计嘅，管嘅面积同埋嗰个人口数会乘翻出嚟每户嘅平均数。之后咁你就再计个个角度 angle， 因为你其他水嘅角度即系去水嘅角度又唔同嘅。咁咧仲有好多斜坡啊嗰啲嘢咧都有得计，因为其实我。以前 bachelor 系学过呢啲嘢嘅，但系就因为冇做好耐，因为我哋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咧系计系会比较多注重来水嘅吸水嘅，因为我哋就会计呢、這个叫咩啊？死嗰啲排污同埋嗰呢个生活用水嘅嗰啲有乜嘢？有个汇流点嘅，即系太多技术嘅，我唔讲啦。有个节点系汇系接系合埋一齐之后再排落海，或者拎翻去啲 plants， 即系嗰啲污水处理厂再搞嘅咁样咯。咁点讲咧？澳门我都观察过佢成个，即系睇下佢啲排水系统咧。其实佢有一个，我都系嗰句啦，佢太近海，同埋佢本嚟就系好低洼嘅，所以你再。再有个 angle， 有一个角度再排呢，是要嘥好大工程托高佢嘅，即係我唔知点样用中文讲，即係要托高好多嘢先至可以做到呢个效果会排得快，但佢天生係有缺陷嘅，因为佢嘅地理位置呢係珠江口出口，係咪係近伶仃洋嘛，印象中係啦吓。咁近伶仃洋，咁其实嗰啲地方呢做呢啲工程係唔容易嘅。即系据我记得嘅嘢吓，即系我以前都稍微睇过下嘅，咁系唔容易嘅，所以佢系咪因为赤化咧？都系嗰句唔系全部，但系都有呢个原因，因为佢每个城市都需要 upgrade 佢嘅城市嘅吸排水系统，咁佢吸得，即系佢就系做咗地表嘢咯，地下嘢就冇乜整咯，就系、是、咁讲咯。咁呢个都可以归咎佢嘅，佢啲赤化嘅，佢咁讲嘅话。 咁我又突入下啦， 系 一 阵， 系我突入下啦，因为即系澳门嗰个情况系比较，即系我认为比较复杂啲，即系除咗地理环境之外啊，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佢哋其实系近呢十几年先开始发展，因为蒲国佬根本就乜 Q 都唔理嘅，即系基本嗰啲嘢都做唔好，所以你又好难怪，即系而家会有突一个风就搞到咁样样，同埋今次嗰个风可能系。即系吹得好硬啊！ 哦，可以咁讲，你极 识 精 啦， 教嗰个 识到精晒佢。 吓，系啊，系啊，同埋嗰个佢哋嗰个降雨量系好劲，同埋即系有人话就珠海视同啦，但系呢个你好难，你唔知嘅。咁我就觉得佢即系冇好好准备咯。如果佢有准备到咧，就应该都未必会咁大镬。但是又即是又讲返转头啦，究竟准唔准备到呢呢啲咁大型嘅天灾，即係睇下你肯使几多少钱，即係呢啲基建嘅嘢呢就係好多时都係要政府肯出钱，同埋嗰个社会有一个共识去畀钱整呢一样嘢，咁就会做啦。咁 係即係我要讲下个 research 嘅过程啦，其实呢每一个即係我只讲吸水，我排水唔係好识吓。 吸水嘅话咧，都系有有一个遇到佢风 storm 嘅情况，有即系我哋有五十年一遇。一百年一遇同埋一百五十一遇呢个唔同嘅 level 去上，咁有啲城市就有钱啲咯，咁佢咪遇到一百年咯。有啲城市冇咁有钱或者冇咁有远见或者冇咁嘅ambitions， 即係嗰啲咩係啦，就咁雄心壮志，咪只係五十年一遇咯。所以其实係真係好难讲嘅，从呢个 engineering 角度嚟讲，咁我只可以讲话呢啲 unknown 嘢呢唔係咁容易预测到。咁我就都係学响返啊许留山角度讲，就係玻璃就係一个问题囉。玻璃就真係个问题囉。 同埋有时佢类似佢新起嗰啲叫做澳门科学馆嗰啲咁样呢，我见佢直头个铺喺上面嗰啲铁皮呢可以成塊咁样飞咗唔见咗㗎喎。呢、這个都几得人驚嘅事喎。其实澳门科学馆唔知你知唔知边个布雷明你知啦，即係好出名嗰个建筑师啦，即系佢嘅作 专起啲嘢好难，专设计啲嘢好难起。 系啦，我见佢呢个 即系 设计 设计啲嘢出嚟就， 我就见佢呢个澳门科学馆都可以搞成咁，啲佢会甩皮嘅咧，即系铁皮都甩埋，我就即系觉得几恐怖嘅事咯。 我谂就系因为澳门嗰度咧，佢嗰个工程标准咧 冇预计到， 而家跟 冇预计到十 系冇，可能冇计到呢样嘢咯，即系佢就。同香港唔一样啦，香港到而家都係行緊即係英国标准。咁同埋香港係有几十年起高楼大厦嘅经验、嗯。所以即係香港嗰啲建筑商係叻过澳门嗰啲好多。 嗯、 即係亦都唔会咁容易呀，会偷工减料囉。 所以你 即係香港 你叫啲玻璃会爆晒呢，即係好唔寻常喎。同埋我听返啲人嗰啲访问就话呢，佢係首先係听到啲碎石打落玻璃嘅声先㗎。我就諗緊咦啲碎石喺边度嚟嘅呢，就係好奇怪㗎。 可能喺个海嗰度打上嚟囉。唔知呀，因为嗰个风咁劲嘅时候呢。 即 係 乜都有机会。 即係冇遮冇挡嘅话呢，就好可能喺个风度，个风喺嗰个海嗰度卷咗啲石上嚟囉。 嗯， 因为有可能会发生嘅呢样嘢都， 嗯，冇错冇错，系我同社长谂嘅一样，系，因为我哋真系，我同社长都系做呢啲即系工程出身，就明白好多嘢 unknown 嘅嘢，你真系唔可以计到嘅，好多嘢真系你 software 同埋几先进 software 都系计唔到好多嘢嘅，所以都系讲嗰句，其实苹果日报咁样讲咧，都系好唔公道嘅，即系话佢赤化，所以搞到成个城市个系统搞成咁啦。地下搞成咁嘅样，其实真係好唔公道。 点解呢？点解唔公道呢？其实你所以你见呢，佢哋最新起嗰边嗰个奥氹金光大道嗰边呢，即係氹仔起到威尼斯人啊，或者可能咩新濠天地啊嗰边呢，你见当然佢嗰边个市区即係市民居住唔系咁多啦，但你见嗰边呢，佢嗰、那个破坏程度呢真係冇咁高。即係你唔见话有官雅街大水浸嗰边浸成点嗰啲，佢只集中咗见系澳门半岛嗰边，即係比较旧嗰边。 因为係囉，因为最主要系新同埋其实即係路氹嗰边呢，好多嗰啲建筑啊都系其实系香港公司去搞的、嗯、即系香港人系即系喺沙士之后呢，系全靠澳门嘅，就好多建筑商就喺嗰度起嘢啊，装修啊去成囉。咁嗰边啲嘢应该我估啦，就可能会因为新啲啦，第一就第二就系可能都会比较即系唔比较有良心啊， 嗯、 因为我嘅经验咧就系、是，如果你中国建筑咧，你就系一定要 快 揾一个顾问公司去及实嘅。如果个顾问公司都好似阿 Jacobs HK 喺呢、這个Jacobs China 喺呢个港珠澳咁样，即系唔知点咧就作假数嘅话咧，咁成套嘢咧就会有问题嘅。因为不嬲做呢啲咁嘅大型工程啊，或者做即系就算系起间屋咁样，佢都有三方噶嘛。一方面咧就系、是、个业主可能系政府啦，或者私人机构啦。咁另一方咧就系、是、嗰个承建商，跟住再一方咧就系、是、嗰个顾问公司。咁顾问公司咧通常咧就嗰、那个合约咧嗰、那个写出嚟嘅模式咧就系、是、嗰、那个顾问公司咧嗰、那个技术嘅决定权咧就喺、是、个顾问公司嗰度。就唔会喺 嗰、那个承建商同埋嗰个 咩事啊？ 啲白牙声 系 冇嘢嘛？ 冇嘢冇嘢，冇事。 啊， 即系冇喺承建商同埋喺个业主嗰度，因为承建商同业主系最容易偷工减料， 哦， 最容易谂啲方法出嚟偷工减料。 嗯，但系如果佢哋三方面啊三权合作咁啊，点搞咧？ 会出问题咯，即系好似香港而家近排嗰啲基建就系啦，即系香港嗰啲基建嗰个模式咧就改咗。咁咧就系嗰个业主即系政府咧就请一个承建商，咁个承建商再请个顾问公司。 哦，咁你请自己有咪得咯？ 呢一样嘢咧，系啊，但系因为顾问公司如果佢系承建商请嘅话咧，佢就会帮承建商谂桥。 嗯，冇错。 即呢一样嘢系英国佬喺2000年头咧就搞出嚟嘅，即呢一种营运模式，咁好大镬啊！其实英国都大镬，即系变咗咁咧，就系、是、你表面上啲嘢就冇问题，但系一有天灾嘅时候咧，啲问题就会浮晒出嚟。 嗯，即系个 third party 就系有问题咯，咁讲嘅话系嘛？ 即系冇咗嗰个制衡啊嘛。 冇错冇错， 点解以前嗰啲 traditional 嗰啲 contract 就系一定要顾问公司就 independent？ 嗯， 点解咧？就系、是、因为佢可以有工程师可以睇住，就唔会偷工减料或者 cut corners。 嗯， 咁但系 contractor 话事嘅话，即系承建商话事嘅话，好大程度就会变咗，就变质咯，成套嘢。即系喺国内嗰个做法咧，又有少少唔同。国内就叫即系 consultant 咧，就叫设计院。咁佢承建商又系嗰啲建筑队啦，即系好似中国建筑嗰啲啦。咁佢哋本来咧都系会有嗰个设计院嘅人去把事嘅，但系而家嗰个中国大陆咧又学咗人哋外边嗰一套，就系、是、你设计院咧就系负责设计嘅啫，咁咪出问题咯。 嗯， 咦，咁即系如果佢哋经过今次嗰、那个澳门经过今次呢个风灾之后，其实短时间嚟讲，佢哋除咗清理之外，其实都冇咩好搞嘅，即系你再搞佢啲咩排水啊成嗰啲咧。 冇可能搞到嘅短时间，冇可能起码十年啦。系啊， 或者可能你记唔记得香港以前咧，成日都山泥倾泻啊？许留山， 我记得记得。 香港以前成日都山泥倾泻，但香港系用咗十几年时间搞斜坡工程。 依家都仲搞紧喎，真系好老实。 系啊，而家仲搞紧嘅，佢嗰个计划系好劲噶嘛。嗰阵时我啱啱大学毕业嘅时候，啲师兄又翻咗去搞呢、這个斜坡工程。咁佢即系香港就好得意，香港就系、是。港英政府已经计划咗要搞斜坡，咁佢咪继续搞落去咯。 嗯， 咁但系即系呢啲斜坡工程呢啲唔系系要使好多钱，但系咧就唔会有得剪彩啊，又唔会有话俾人听我有条高铁啊嗰啲咁样，所以嗰啲系好基本嘅基建咧，其实系一定要做的。咁而家香港政府都有个趋势，就系佢哋睇漏呢啲嘢咯， 面子工程多咯， 同埋系变咗面子工程，同埋你港铁咧。即系而家合并咗啦，九仔同埋地铁合并咗啦。咁、 嗯、 佢合并咗之后，佢嗰啲基本又上埋市、哦，咁嗰啲基本嗰啲维修啊嗰啲 budget 咧就俾人碾死晒嘅。咁变咗，所以就会变咗，即系有问题咯，越嚟越多问题咯。即系香港而家都系咁噶啦，睇到个势就系，但系就唔系好关赤化事，我就觉得系成个社会嗰个金融化。 系啱， 即系你、 嗯， 譬如个会计师揸旗嘅，我梗系睇盘数啦。咁、嗯、究竟嗰啲维修嗰啲，系喺我嚟讲，只不过一句，即系如果会计师嘅话啦，咁啊，只不过系一条出嘅数，我又冇得赚多啲钱嘅。 系， 咁我咪 cut 得就 cut 咯。咁有啲识玩嗰啲工程师，因为又玩埋呢套咯，即系啊呢、這个唔紧要啦，照 cut 啦咁样。 系，所以我哋一定要学。啊，社长都知道，我哋一定要学 cost accounting 嘅。其实全部工程师出身嘅话，都喺澳楼都要学呢科，因为就系要做靓佢之后，再交上去要投标嗰啲咁嘅嘢，都要学呢啲嘅。其实 好啦，咁我哋呢一节讲澳门就差唔多啦。我都希望即系澳门尽快恢复翻佢哋市民原有嘅生活啦。即系可以话叫希望系大步揽过，真系即系见到嗰边情况都仲系好混乱。嗯好啦，咁我哋下一次翻嚟再讲其他。 喺呢啲情况底下咧，即系再好似陶杰咁凉薄咁样笑人咧，就好离谱嘅， 系 就好唔合理 即系如果要检讨，都唔系咁样嘅态度咯。 系啦， 喂，仲有见到有一个咧，我嗰日又系啲网上好出名嗰啲人兄啦，都讲话，哇，俾解放军入城啊，会唔会仲大镬过天甲啊？啲咁样，哇，喂，大佬，呢个咩时候啊？ 澳门根本唔够人，即系好似你哋个头先咁讲，咁冇办法啦，佢哋系即系人手不足，咁就算系解放军吓、啊、都要借嚟用啦。 佢又唔系孭住支 澳门又 唔系孭住支机关枪入城，又唔系开住架坦克入城，咁点解佢哋帮手清理现场都唔得咧？咁样 系，同埋咧， 不过解放军都睇到有问题，即系呢一样嘢就即系讲少少啦，超一超唔紧要。佢、解放军咧，佢连口罩都冇。即系我就睇到呢个问题，即系你哋都可能冇留意到。 啊，有啊，其实有 基本嘅清洁工具、清洁工具啊、设备都冇咧，就去做嘢。其实解放军内部嘅SOP 咧系好差嘅，即系完全冇可以话，所以解放军都要检讨啊！我认为。 同埋佢哋铲半日已经顶唔顺晕低咧，都好大镬。 因为好臭噶， 系我要更正你啊，冇错。写张讲啱，许留山， 因为我嗰时咧，以前我之前2000年嘅时候，我喺一个屎水厂嘅工程嗰度做过， 同我一样。 咁喺个屎水厂嗰度咧，系要铲咗嗰啲旧嗰啲积咗喺度啲屎，即嗰啲屎渣啦。咁我系揸住个铲喺度铲。如果唔戴口罩咧，我15分钟晕。 系啦系啦，嗱咁我讲下我啦吓。嗱，社长头先讲嘅嘢就系我以前做嘅嘢，我就系设计呢啲嘅。你讲嘅屎渣厂就系我设计嘅。嗱，嗰一层咧就叫做即系系，其实又唔系全部屎嚟嘅。其实系以后可以做翻呢个叫 CH4 系咩啊？甲烷系咪中文叫做？就可以变翻能源嘅呢啲，如果先进嘅地方。嗰阵味咧，其实解放军唔系体力不支，系闻到阵味系晕。其实嗰阵味咧，好多人系顶唔到十分钟噶。所以其实咧，苹果系讲救错咗嘅，其实同埋咧， 我都中咗佢嘅毒添。 因为你哋唔系专业嘛，你哋唔知道其实咧，佢嘅地下水管点解会爆炸，就系因为甲烷啦，就系呢啲所谓嘅叫做屎尿尿咁变成出嚟嘅嘢啦。当然以后系可以循系 organic matter， 冇错啦， 系生化嘢 decay 嘅时候会放出呢啲嘢出嚟， 但系可以变翻能源啦，系。同埋我就听咗隔篱台啦，阿土佢就讲得好啱嘅。解放军唔系入城，解放军不嬲都喺澳门入边住嘅，佢只不过系出营啫，即系喺个营出嚟啫。其实呢个标题又系个标题党嚟嘅，即系制造一种恐慌，好似8964咁。解放军入城啊，好大镬啊，就系制造一种恐惧咯，一样嘅，其实都系。所以其实佢咁讲咧，又系误导咗好多读者噶， 系啊， 都系卑鄙嘅， 系即是话，哎呀，借啲椅可以入嚟，可以即系平时系匿埋喺度训练噶嘛，平时终于出嚟啦咁。 冇错啦，系 好啦，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讲其他题目啦。 好 ，OK， 好。